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是网络虚拟化如何成立独立的合作部。上一节啊，我们讲了存储虚拟化，这一节呢，我们来讲网络的虚拟化。网络的虚拟化和存储的虚拟化呢，他们两个呢有类似的地方，比如说他们呢都是基于 WatchIO 的，因而呢我们在看网络虚拟化的过程中会看到和存储虚拟化非常像的数据结构以及原理。但是呢，网络虚拟化呢，它有自己特殊性。比如说，我们原来讲过，存储虚拟化它将宿主机上的文件作为客户机上的硬盘，而网络虚拟化呢，它需要依赖于内核的协议站来进行网络包的封装和解封装。那么，怎么实现客户机和宿主机之间的互通呢？我们首先来解析初始化的一个过程。我们还是从 WatchIO Network Device 这个设备的初始化呢讲起。Watch Network Device 这种类型啊，它有多层继承关系。那其中 Type WatchIO Net 它的父类呢是 Type WatchIO Device， 这个 Type WatchIO Device 的父类呢是 Type Device， Type Device 的父类呢是 Type Object。 那至此呢，继承关系呢就到头了。那么接下来呢， Type Init 用于注册这种类，这里边每一层都有 Class Init， 用于从 Type Implement来生产叉叉叉 class， 那也有 instance init， 那会将叉叉叉 class 呢初始化为实例。那 type watchio net 层的 class init 呢，它的函数是 watchio net class init， 它定义了一个叫 device class 的 realize 函数，叫 watchio net device realize。这一点啊，和存储快设备呢是一样的。在这里面啊，它创建了一个 watchio device。这一点和存储虚拟化呢也是一样的。那接下来呢， WatchIO Init 用来初始化这个设备。那 WatchIO Device 结构里面会有一个 WatchOQ 数组，这个啊就是 WatchIO 前端和后端相互传数据的队列，最多呢是有 WatchIOQ Max 个。刚才我们说的都是一样的地方，其实呢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下面来看，你会发现啊，这里面有这样的语句， MaxQ 乘以2加一要大于 WatchIOQ Max。 那为什么要乘以2呢？这是因为对于网络设备来讲，应该分发送队列和接收队列两个方向，所以说呢要乘以2。接下来呢，我们调用 WatchIO Net IQ 来初始化队列。从这里呢可以看出来，这里面就有发送队列，就是 TXVQ 和接收队列 RXVQ 啊，那么两个队列。在每个 WatchOQ 中呢，都有一个叫 vrun 来维护这个队列里面的数据。另外呢，还有函数 WatchIO Net Handle RX 用于处理网络包的接收，还有一个函数呢叫 WatchIO Net Handle TXBH 用于处理网络包的发送。这两个函数啊，我们后面会用到。接下来呢 ，QMU New Nick 会创建一个虚拟机里边的一个网卡。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QMU 启动过程中的网络虚拟化。那么在初始化过程解析完毕以后呢，我们来看从 QMU 的启动过程看起。对于网卡的虚拟化呢， QMU 的启动参数里面有关的呢是下面这两行，一个呢叫 net device， 一个呢叫做 device。 QMU 的 main 函数啊会调用 net init clients 进行网络设备的初始化。那么它可以解析 net 参数，也可以在net init clients 啊这个函数中呢来解析 net device 的这个参数。在 net init clients 中呢会解析参数啊，上面的参数 net device 呢会调用 net init net device， 一直调会调到 net client int1。 在 net client int1 中呢会根据不同的 driver 的类型调用不同的初始化函数。由于啊我们这里配置的 driver 的类型呢是 type， 那因而呢这里会调用 net init type，一直调用到 type open。 在 type open 中啊，我们打开了一个文件啊，叫做 dev net tom， 然后呢通过 IO control 来操作这个文件。这个是 Linux 内核的一种机制，和 KVM 机制呢是很像的。其实啊，这是一种通过打开这个字符设备文件，然后呢通过 IO control 操作这个文件和内核打交道来使用内核的这么一种能力。 那么为什么需要使用内核的机制呢？这是因为网络包啊，它需要从虚拟机里面发送到虚拟机外边，发送到宿主机上的时候呢，必须是一个正常的网络包才能转发。要形成一个正常的网络包呢，我们就需要经过复杂的协议站。协议站的复杂性啊，我们在发送网络包那一节我们就见过了。客户机呢，会将网络包呢发送给 QMU。QMU 呢自己是没有网络协议站的，那么现去实现一个呢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是太复杂了。于是呢，他要借助内核的力量。于是啊 ，QMU 会将客户机发给他的那个网络包呢，转换成为文件流来写入 DevNetTown 这个字符设备，那就像写入一个文件一样。内核中呢会有一个 Town Type 字符设备驱动，会收到这个写入的文件流，然后呢会交给 Town Type 的虚拟网卡驱动。这个驱动啊会将文件流呢再次转化成为网络包，交给 TCP/IP 站，最终呢从虚拟 Type 网卡 Type 0呢发送出来，成为标准的网络包。后面呢我们还会看到这个过程。那么现在呢我们到内核里面来看一看，我们打开的这个 DevNetTown 这个字符设备以后啊，内核会发生什么事情。内核的实现呢在 drivers.nettown.c 这个文件里面，这个是一个字符设备驱动的程序，它应该符合字符设备的这么一种格式。这里边注册了一个叫 townmiskc device 这么一个字符设备，从它的定义也可以看出，它呢就是呢我们说的这个 DevNetTown 这个字符设备。 QMU 的 typeopen 函数啊会打开这个字符设备，那么是用这个 home pass NetTown 打开字符设备的过程啊我们不再重复。那么我们这里就说一下，到了驱动这一层呢，它调用的是 townchar open 啊这么一个函数。在这个 townchar open 这个参数里面、有一个 struct file，这个代表什么文件呢？它代表的就是打开的这个字符设备文件 device.nettown。因而我们往这个字符设备文件中写数据，就会通过这个 struct file 写入。这个 struct file 里面的 file operations 呢，按照字符设备打开的规则，指向的呢就是 townfops。另外，我们还需要在 townchar open 里面呢创建一个结构，就是 struct townfile， 并将呢这个 struct file 的 private data 指向它。在 struct townfile 里面呢，它有一个成员叫 struct townstruct， 它里面有一个 struct netdevice， 这个啊就用来表示宿主机上那个 towntype 网络设备。那么在 struct townfile 中呢，还有一个啊就是 struct socket， 还有 struct sock。因为呢我们要用到内核的网络协议站，那所以说呢就用到这两个数据结构。这个在网络协议那一节呢我们已经分析过了。所以说呢，按照 struct townfile 它的注释里面说的是一样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数据结构。 DevNetTown 对应的 struct file 的 private data 呢会指向它，因而呢可以接收 QMU 发过来的数据。除此之外呢，它还可以通过 struct sock 来操作内核协议站，然后呢将网络包从宿主机上的 townType 网络设备呢发出去。宿主机上的 townType 网络设备呢对应的 struct netdevice 呢也是归它管的。那么在 QMU 的 typeopen 这个函数里面打开这个字符设备文件之后，接下来做的事情就是通过 IOcontrol 来设置宿主机的网卡 townsetiff。 接下来IOcontrol 就到了内核里面，这里面呢就会调用 townxIOcontrol。 在这个 townxIOcontrol 中呢，我们呢首先通过 copy from user 将配置啊从用户态拷贝到内核态，接着呢会调用 townsetrff 来设置这个 towntype 网络设备，然后呢会调用 copy to user 将配置呢它的结果返回。这个 townsetrff 呢它会创建了一个 struct townstruct 和 struct netdevice， 并且呢将这个 towntype 网络设备呢通过 register netdevice 注册到内核中。那注册完了以后呢，我们就能够在宿主机上通过 IP address 看到这个网卡了。至此啊，宿主机上的内核数据结构呢也就完成了。接下来啊，我们看如何关联这个前端的设备驱动和后端的设备驱动。下面啊，我们来解析在客户机中啊，我们如果发一个网络包的时候会发生哪些事情。虚拟机里面啊，它如果有一个进程，它要发送一个网络包，它肯定是通过文件系统和 socket 的调用网络协议站到达网络设备层。只不过啊，这个不是普通的网络设备，而是 virtualIONet 这么一个驱动。那 virtualIONet 的驱动程序啊，它的代码在 Linux 操作系统的源代码里面，文件名呢为 drivers.net virtualIONet.c 这么一个文件。 在 WatchIONet 的驱动程序的初始化里面，我们需要注册一个驱动函数，就是这个 WatchIONet driver。当一个设备驱动作为一个内核模块被初始化的时候呢， probe 函数呢会被调用。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WatchNet probe 这个函数。在 WatchNet probe 中啊，会创建 struct net device， 并且呢通过 register net device 来注册这个网络设备。那这样呢在客户机里面我们就能够看到啊这个网卡了。在 WatchNet probe 中呢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呢，就是 init vqs， 这个啊就会初始化那个发送和接收的两个 WatchQ。按照上一节 WatchIO 的原理啊， WatchQ 啊它是一个介于客户机的前端和 QMU 后端的一个结构，用于呢在这两端之间啊传递数据。对于网络设备来讲呢，有发送和接收两个方向的队列，因而呢这里创建的 struct WatchQ 呢是客户机前端对于队列的管理的数据结构。那队列的实体呢需要通过函数 WatchNet find VQS 来查找或者生成，这里呢还会指定接收队列的 callback 函数为 skb receive down， 那发送队列的 callback 函数呢为 skb transmit down。 那么当 buffer 使用发生变化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调用这个 callback 函数呢进行通知。这里的 find VQS 啊，它是在 struct WatchNet info 里面有一个叫 struct WatchIO device，里边有一个 struct WatchIO config ops， 这个里面、啊、定义的。那么根据 WatchIO config ops 它的一个定义呢， find VQS 它会调用 VP modern find VQS， 这一步呢和快设备是一样的。在这个 VP modern find VQS 里面、啊、这个 VP find VQS、啊、它会调用 VP find VQS RNTX。那在这个 VP find VQS INTX 中呢，会通过 request RQ 来注册一个终端处理函数，就是 VP interrupt。当设备向队列中写入信息的时候呢，会产生一个中断，这个就是 VQ 中断。这个中断处理函数呢，需要调用啊相应的队列回调函数，然后呢根据队列的数目依次呢调用 VP setup VQ 来完成 WatchQ vrun 的分配和初始化。那同样呢，这些数据结构会和 WatchIO 后端的 WatchIONet 啊 WatchQ 和微润呢对应起来，那么都指向刚才创建的那一段内存。那虚拟机呢，同样会通过专门调用给外部设备发送指令的那个 IOWrite 告诉外部的 PCI 设备这些共享内存的地址。那至此呢，前端的设备驱动和后端的设备驱动之间的两个收发队列就关联好了。那么这两个队列的格式和快设备呢是一模一样的。数据结构都关联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发送网络包的过程。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当真发送一个网络包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当网络包啊它经过客户机的协议到达 WatchIONet 这个驱动的时候呢，会按照 Net Device Ops 它的一个定义，那 Start Transmit 呢会被调用。接下来的调用链就是 Start Transmit 会一直调，会调到 WatchQ Add。那么顾名思义，它就是将网络包呢放到队列里面去，并且呢会调用 WatchQ Notify 来通知接收方。那么写入一个 IO 呢，会使得 QMU 呢触发 VM Exit， 这个逻辑啊我们在解析 CPU 的时候呢也是看到过的。接下来呢我们会调用 WatchQ 的 Handle Output 函数，那前面我们已经设置过一个函数了，其实呢是 WatchNet Handle TXBH。在这个 WatchNet Handle TXBH 中啊，它调用了 QMU BH Schedule， 而在 WatchNet AddQ 中啊，调用了 QMU BH New， 并且呢，把函数设置为了 WatchIONet TXBH。那 WatchIONet TXBH 函数呢，会调用发送函数，就是 WatchNet Flash TX。在这个 WatchIONet Flash TX 中呢，会调用 WatchQ Pop。这里啊我们看到它对于微润的操作，也就是说它会从客户机里面写入那个数据啊，它会把它读出来，然后呢我们会调用 QMU SendV Package Asynchronize 来发送网络包。那接下来调用链比较长，最后呢会调用到 QMU Net Q Deliver。 那在这 QMU Net Q Deliver 中呢，我们会调用 Net Q 的 Deliver 函数。前面啊 QMU New Net Q 中啊会把 Deliver 函数啊设置为 QMUDeliver package IOV， 那么它呢会调用 receive IOV。 根据啊 NetTap info 的定义呢，它调用的是 tap receive IOV， 它会调用 tap write package， 然后呢接而调用 writeV 来写入这个字符设备。那在内核的字符设备驱动中啊， tom x write iterator 啊这个呢会被调用。当我们使用 writeV 系统调用向 tom tap 设备的伺服设备文件写入数据的时候，这个 townxread 函数呢被调用，它会使用 townGetUser 从用户区呢来接收数据，并且呢把数据呢放到 SKP 中，然后呢会调用非常关键的一个函数叫做 netifrxni， 那会将 SKP 呢送给 TCPIP 协议站呢进行处理，最终完成虚拟网卡的数据接收。至此呢，它从虚拟机的内部到宿主机的网络传输的过程呢整个才结束。最后呢，我们把网络虚拟化场景下的网络包的发送过程来总结一下，请你对着下面这个图呢看这个过程。首先在虚拟机里面的用户态啊，应用程序会通过 write 系统调用呢写入一个 socket， 那写入的过程呢会经过 VFS 层内核协议站，那最终呢到达虚拟机里边的那个内核的网络设备驱动程序是 watch.io.net。这个 watch.io.net 啊，这个网络设备啊有一个操作叫做 struct net device ops， 这里边定义了啊发送一个网络包会调用函数为 start transmit。那在 watch.io.net 的前端驱动和 QEM 的后端驱动之间啊有两个队列啊 watch.q， 一个呢用于发送，一个用于接收。那在 start transmit 中呢会调用 watch.q add， 将那个网络包啊放到这个发送队列里面去，然后调用 watch.q notify 来通知 QEMU。那 QEMU 呢本来处于 KVM run 的这么一个状态，收到通知以后呢它会通过 VM exit 指令呢退出客户机模式进入宿主机模式。那对于发送网络包呢 watch.io.net handle txbh 这个函数啊会被调用。接下来呢是一个 for 循环，在循环里面它会调用 watch.q pop 从那个传输队列中呢获取我要发送的那个数据，然后呢会调用 QEMU sendv package unsynchronize 来进行发送。那 QEMU 呢会调用 writev 向伺服设备文件呢写入，那进入宿主机的内核。在数据内核中啊，伺服设备文件的 file operations 里面的 write iterator 会被调用，那么也即它会调用 townxwrite iterator。在这个 townxwrite iterator 函数中啊， townGetUser 会要将那个发送的网络包呢从 QEMU 啊以及这个用户态呢拷贝到宿主机的内核里面来，然后呢会调用 netifrxni 开始呢调用宿主机内核协议站进行处理。那么宿主机的内核协议站处理完毕以后呢就会发送给 type 虚拟网卡，完成了从虚拟机里面到宿主机的整个发送过程。最后啊给你留到课堂练习题，这一节啊我们解析的是发送过程，请你根据类似的思路呢来解析一下接收的过程。欢迎你留言后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学习。和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065。